志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先来关注一组今晚要亮相的演出和电视节目。重温经典大型音乐史诗东方红音乐会今晚亮相国家大剧院。在好几代人的记忆里，大型音乐史诗东方红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东方红太阳升也是很多孩子学会的第一首歌。名琴名曲手风琴室内乐音乐会今晚登台国家大剧院。孟京辉执导的经典戏剧琥珀今晚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本轮的最后一场。孟京辉天马行空的导演手法和廖一梅悲观温柔细腻的爱情看法在这部剧当中配合得十分默契。舞台剧《茶餐厅》今晚在朝阳九剧场上演本轮的最后一场。这部戏讲的是一位香港青年北漂40年，最终爱上北京、扎根北京的创业历程和爱情故事。一段看不惯、离不开的欢喜姻缘，一场跨越地域和时代的文化碰撞，趣味多多。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精神，《欢乐中国人》第二季今晚将回归央视一套黄金档。新一季节目开创性的引入故事讲述人环节，力求在节目当中展现国民风范，包括斯琴高娃、蓝天野、李玉刚、林依晨、周笔畅、周一围和侯勇等人都将出现在节目当中。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浙江素有丝绸之府、文物之邦的美誉。今晚央视综艺频道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即将迎来浙江省博物馆特辑，节目当中演员任重、孙淳以及周冬雨将现身，一同守护宁波的万公教、落霞市彩凤鸣旗、七弦琴、玉宗这三件万里挑一的传世国宝。江苏卫视综艺节目《三个院子》今晚播出全新一期，今晚的节目当中陈小春心血来潮同嘉宾祝客一起把院子角落的一方土地改成菜地，除草翻地种菜，忙得不亦乐乎。难掩好心情，陈小春一边干活一边还哼唱起了儿歌拔萝卜。接下来来关注一组电影方面的消息。由贾樟柯执导、赵涛、廖凡主演的电影《江湖儿女》近日杀青，片方同时发布了一组剧组的杀青花絮照。《江湖儿女》前后拍摄近4个月，辗转大同、三峡、新疆等地。影片故事来源于真实的人物，是贾樟柯导演对江湖当中一段狂暴爱情的展现。影片有望年底上映。电影《马戏之王》将于2月1号在全国公映，影片最新发布了一款全新《我们不一样》预告。影片取材自真人真事，休·杰克曼在片中扮演马戏团鼻祖、传奇人物巴纳姆。威尔·古勒执导的真人动画电影《彼得兔》将于3月2号元宵节在全国上映，影片昨天发布了你追我赶版预告和海报。电影讲述了田园冒险大王彼得兔带领一众伙伴与麦格雷戈为争夺菜园主权和隔壁美丽女主人贝伊的喜爱而斗智斗勇，并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欢乐闹趣的故事。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受南下冷空气影响，天气晴朗，北风较大，气温很低。早上10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9度，天气寒冷。午后阵风6级左右，应减少户外活动，外出要注意防风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偏北风4级转2、3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零下1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低气温零下九度，最大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李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周末的时间里继续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周末版。大家好，我是赵亮。 您好，我是张帆。我跟赵亮在这个日常版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说，那个电影您都去看了吗？据说现在还不错啊。 嗯， 来自丁晟导演的《英雄本色2018》。 对，这个电影啊，显然是带着背来的啊，就是有备而来啊。 嗯，我以为带着辈分来的呢。 就是带着背来啊，它就比较暖和。 嗨， 一个有温度的电影。 不不不，这感觉上跟原来那个《英雄本色》好像不是一个路子了，怎么听的这个色彩不一样、啊？ 这个拍给今天的啊，这个爱看男人戏、硬汉戏、兄弟情这样戏份的观众来看的啊。当然了，我们说这个导演丁晟呢，他本身就是70后，正好是70年生人啊， 70年的生人， 哎，嗯，可见。其实《英雄本色》它一定是 对他有影响， 有情节，有情怀， 嗯， 对吧？ 提到丁晟导演这个名字，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啊？ 嗯， 因为好像一说到导演的名字，大家多多少少是跟演员比较呢，好像总觉得陌生一些。 丁晟导演这两年可是颇多作品啊，我们说，而且在咱们现在这个，叫做银幕上，有很浓烈的个人的风格啊，从这个大兵小将开始吧，应该这样说。其实他最早的这个被大家所熟知的，应该是 刘烨导师的作品吧？ 哎，刘烨导师，对对对，演员诞生导师啊，就是这个电影《硬汉》这个系列。那么开始呢，我们就一步一步的看到了丁晟导演的浓烈的个人的风格。那我们这两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来稍微的回顾一下哈、啊，丁晟导演的电影作品。 嗯， 还是老话，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哈、啊，咱们俩呢少白话啊，多给大伙儿听啊。 对，让您通过这个声音来感受一下丁晟导演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化的导演。 哎， 先说说这个2018吧。 哎，这个2018很讲究哈。1月18号，然后还是18点，是吧？ 我专挑了一些数字。 对啊，特别应这个奖。嗯，这个当中呢，我们说三位年轻演员，去致敬啊，可以这样说啊。但是你对于没有这个看过老版的，这个《 英雄本色》 来说，可能这三个人的出演应该是比较有自己颠覆性的。 对，王凯、马天宇和王大陆。 你首先说王凯一直以来都是一种比较叫什么呢？就是比较英俊帅气。然后介于叫做青年和中年之间啊，比这个青年就比青年人他多一些稳重成熟，但是你对比说这大叔级别好像没到啊，又挺干练的。尤其我们看到在几部这个尤其是电影作品当中，好像他的一贯的风格都是比较儒雅吧，可以这样讲，对吧？这里面 没记错的前一部就是那个苏有朋导演的X 哎， 嫌疑人 X 的现身。 对啊，那么在这部电影当中，我虽然我是没有看到这点，但是我看这个预告片的时候，我觉得哎呦，这是王凯吗？真的是变化挺大的。 嗯， 首先剃了一个寸头啊，然后好像脸上有个疤呀，有什么，就是一下子让人感觉到这人硬朗起来了、啊。 我还以为你说那个深夜食堂呢。 嗨、脸上有疤的，这可能比那食堂那故事还要更惨烈一些、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先听一听《英雄本色2018》的预告片。 不是小弟，兄弟。来，昨天算虚惊一场，大家多多小心。 知道变化快，现在咱们搞这走私的有风有浪， 不知道。 别害怕。 别跑，别动！ 鬼子这边是伤机无限。 我跟这边人等会儿外面光明了。 越赚钱就越什么？ 你要是再重操旧业，一定会雪中穿行。 这世界已经变了，不让我好过，那就谁他妈也别想好好过。 不沾毒，咱们一条船。 现在就可以抓了你！ 举起手来。 如果不行，我下去。 这他妈是规矩。 规矩是人定的。 好，张总，我们听了这个预告片啊，预告片本身还是很有爆炸力的，不过对于一些这个很有情怀的朋友们来说，那是避免不了这种比较和挑刺儿，是不是？ 就是容易勾起您在很多很多年前的回忆。 嗯， 英雄本色这个系列本来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应该是深入人心了， 嗯， 所以呢，很多人可能一下就能联想到自己当年观影的那一幕幕， 嗯 嗯， 记得在这个直播节目当中， 对， 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查， 不少的人 啊，对《英雄本色》都有自己的那个记忆点， 嗯，从这个调查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个好的作品，或者说一个有影响力的这个电影吧，它可能就是某一句台词，甚至是某一个情节。哪怕就是某一个镜头就会可能对人产生特别大的冲击力， 嗯， 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我们身边的人是对《英雄本色》有着怎样的回忆。 我看过《英雄本色》，我等了三年就是要向世人证明一件事情，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亲手再拿回来。 我看过《英雄本色》，周润发演的小马哥叼着牙签。 我看过《英雄本色》，我记得里边有一个把钞票点了一条老师。 我看过《英雄本色》啊，周润发、小马哥、牙签、大风衣。 我看过《英雄本色》，宋浩然。 《英雄本色》确实看过，但是说实话，我更喜欢的是《喋血双雄》。 我看过《英雄本色》，当年最印象深刻的就是小马哥在那花盆里边藏枪。 我看过《英雄本色》，跟你说了多少遍，我最讨厌人一枪指着我的头。 我看过《英雄本色》，风衣、牙签儿。还有枪。 我看过《英雄本色》，小马哥最帅的时候就是在风铃阁。 我看过《英雄本色》，就是小马哥在那个洗车行旁边，拿着那个盒饭，然后拖着断腿那种镜头，对我触动太深刻了。 好，张成，我们听了这一段，这是直播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听了听啊，我们身边的这些同事们，他们对于《英雄本色》的记忆啊。 刚才有一个点啊，一直在直播的时候也没有跟大家共同把它挖掘一下，就是您听到里面有一句叫宋浩然， 嗯， 究竟宋浩然是谁呢？哎，都知道《英雄本色》里面宋子杰、宋子豪，这是兄弟俩吗？ 嗯， 宋浩然，哎，熟悉的朋友已经比我肯定想的要更快一些啊，这就是最后张国荣在倒下的时候， 嗯， 给女儿起的名字， 嗯， 宋浩然， 宋浩然，嗯，啊， 这是一个久远的记忆了。 哎，那么这个2018这个电影当中，刚才我们说这个王凯，确实是突破性的演出。那其实，我觉得其实压力比较大的，最大的就是王大陆啊， 嗯， 大陆呢，不知道，这个像不像张帆一样是吧？张帆这个发哲梦已经实现了是吧？ 啊， 大陆在这个当中，其实他演的就是当年 小马哥， 小马哥这个角色是吧？嗯，其实我觉得他身上的确有那种就是有一定的玩世不恭的那个气质啊。但是我们说时代不同了，这个我们经过见过的这样类型的角色 太多了， 也太多了。 嗯， 他突破自己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要比把别人比下去，是不是？这个你才能够让大伙儿记住啊。不知道朋友们去看这部电影呢，对于王大陆的这一次 表演打几分？ 哎，有怎样的这个评价啊？当然是见仁见智了。我们也期待啊，这个如果您啊特别想说一说啊自己观点的话，您是夸也好，是吐槽也好呢？ 哎，您随时都可以在咱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啊，王凯他为这个电影演唱的这首歌，我觉得这特别好。对于有情怀的朋友们来说， 嗯， 这歌名特别应景，叫做《往事回谈》。 嗯，我来听一听，来自《英雄本色》2018的这首插曲。 风熄灭无人酒馆，灯火迷和午夜沙滩，看不清你远行的船，人烟浩荡不知去向，射入心脏往事流淡，迷途漫漫何日之返，没有江声的月光，没边境的闯荡，连根拔起的故乡，英雄誓言被灰烬掩藏，你的眼像深夜的海洋，沉默为我领航，低头顶住深渊万丈，挥出红拳没有方向，卷土重来吧，杀出滔天巨浪，心脏往事流淡，迷途漫漫何日之返，没有江声的月光，没边境的闯荡，连根拔起的故乡，英雄誓言被灰烬掩藏，你的眼像深夜的海洋，沉默为我领航，低头顶住深渊万丈，挥出空拳没有方向，卷土重来吧，杀出滔天巨浪，连根拔起的故乡，英雄誓言被灰烬掩藏，你的眼像深夜的海洋，沉默为我领航，低头顶住深渊万丈，挥出空拳没有方向，卷土重来吧，杀出滔天巨浪，卷土重来吧，杀出人海茫茫。 好，掌声！我们往事回谈了一下啊， 嗯，说到的是丁晟导演的新作品啊， 哎， 《英雄本色2018》，嗯，目前为止看到的网上的评价呢，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太尽如人意啊， 嗯， 五点几的评分，是不是大家对他还有所这个，就是对原来的这作品啊，可能牵扯的太多、 嗯、 啊，对这部作品呢，可能有太高的要求。那既然提到丁晟导演这个作品呢，只是一个新作品而已， 对， 在这之前啊，丁晟导演有很多很多还是挺脍炙人口的拿得出手的作品。 嗯，其实要说最早进入到大家视野的，就是凭借硬汉形象为大家所熟知的，就是硬汉系列。 嗯，当初那电影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我觉得挺怪的。 嗯， 就是没有看过咱们的这个国产片当中的这种类型。 对，但是其实如果你把它放在这个比较怎么说呢，宽泛一点的视野当中，你会发现你可以这样去定义它，就是中国版阿甘这样的一个英雄情怀的故事。 执着， 哎，可能这个还给他这样一个设定嘛，就是他受过伤嘛，而自己还知道是吧，说就是受伤了，就脑袋受伤了，但是非常的执着，非常的自信啊，好像是在生活当中呢，跟我们很多人的这个选择呀，人生选择呀，是格格不入，不一样的。但是让我们看到了他精神可贵的那一面啊，这就是，哎呀，这当年的小鲜肉啊， 刘烨当时很年轻是吧？ 刘烨演的这个硬汉的形象，其实我觉得是非常可贵的一次类型化电影的一次探索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个片段，这个片段很有意思，我选的是硬汉的第二部啊。这个我为什么选这片段呢？我觉得其实丁晟导演他是特别特别会抓住啊我们观众内心痛点的。搁今天说你可以这样讲，这个叫美剧的节奏啊，上来就是一个极端的案件，从这个案件当中就马上的迅速将这个人物的形象就立出来了啊。我们来听听《硬汉二》开篇的一个片段。 哥， 不放！ 人质被劫持，还有两名案犯在。 我叫你放开我哥！ 你放！ 别过来！别过来！ 警察，我是好人，他是坏人。 哥，你没法陪我去潜水了。 闭嘴！放开！ 我。 放开 我不！ 等等， 这次你输了， 是你赢的侥幸。 啊，魏同志，请签收。 后来警察就来了。 走。 当时现场可混乱了，可是我一点不紧张。 快点叫人！ 你先安排一下，我们下楼。 哥。 我叫老三。 大名。 黑。有。 王涛。 有什么好问的？你抓了我这么久。你对我了解比我自己还多。 别着急，慢慢聊。 我当过两年前的兵。 我终于积累了。 提前退役，溺水，救战友溺的水。 受伤了？ 啊，脑袋。 我弟弟怎么样了？ 我可以走了吧？ 以后有危险的话找警察，别承认。 我以后见到坏人，我喊了他。 我是坏人， 坏人都需要教育。 游戏结束了， 如果再给我次机会，你赢不了我。 你没机会了。 有机会，我还想当兵。 别抽烟了， 最后一根了。本事够大的， 勇斗劫匪， 跟你学的。 你要是在我们队里啊，这次立二等功。 哥，谢谢你救我。 救你的是那个傻乎乎的快递员，我在给他做笔录的时候，他居然还批评我，说万一我那枪要是打不准怎么办，还说我违反纪律，真有点二。不过说实话，我还挺佩服这家伙的。 他叫什么？ 好，刚才我们听的这个片段来自电影《硬汉》第二部。 嗯，第二部还有个名字叫《奉陪到底》嘛。 哎， 嗯，这老三的这个执着的劲儿啊，要奉陪到底。 嗯，其实这个电影我们看到他的演员阵容还是挺特别的啊。这个当中 跟第一部有很大区别。第一部因为我们知道有好多的这个名演员在里面。 嗯， 对吧？ 警察的形象啊，还有这个就是军人的形象啊，你比如说刘勇啊、孙红雷啊、于荣光啊，这都是我们很熟悉的。 这是第一部里面的阵容。 对，到第二部呢，他真的是有一点，我可能用这个词不太这个准确啊，这比喻有一点就是朝类型化吧。甚至有一种叫邪点电影。怎么讲呢？你不是说这挺特别？你比如说刘海龙、刘成俊啊，他们其实在电影当中出现的这个次数不是很多啊，但是往往他们都塑造一些比较奇特的这样的人物啊。尤其我们知道刘成俊，健身爱好者啊，这个成龙电影他也经常出现，往往都是演那种比较能打的啊，比较邪恶的这样的人。 那我觉得其实焦恩俊的出现也是一个 是 挺不容易看到的。 对对对对对对，这一个可以说一个惊喜了啊，特别特别有意思啊。所以硬汉这个电影就是比较独特，它的主题歌也很独特，我也说不上是好听，也说不上是不好听。 哎呀哎呀 啊，就是他很奇怪啊，奇怪到什么呢？他们自己也都是这样说，他说我们唱这歌就是要与众不同，奉陪到底。 嗯 啊， 它是一个合唱歌曲是吧？ 对，哎，我们来听听这首《爱情士兵》，结束咱们上半段的节目。一会儿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回顾丁晟导演的电影作品，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只要平凡的日子，在关键时刻我要变成另外一种样子， 不在乎车子房子，只想做一个汉子，在每次战斗之中多给敌人几下子。 我不是宋慧君子，也不需要什么面子，在你的片子面前我是锋利的刀子， 是不是有了胆子也就变成了傻子？好吧，就这么着吧，就这样一直到老头子。 我是一个简单的士兵，我知道总会有点不公平，在每个征战的沙场，胜利是必须做到的事情。 作为君子不需要什么面子，在痞子骗子面前我是锋利的刀子，是不是有了胆子也就成为了傻子？ 好吧，尊重吧， 就这样一直到老头子。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今年春节咱们全家出国玩，语言不通， 路线不熟， 吃不习惯。 别担心，我在黄包车旅行预定了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皇，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国家大剧院制作话剧《希望长安》2月8日至14日登台亮相，荒诞无忌的惊世骗局，漏洞百出的虚假说辞，假英雄真骗子，老舍五幕讽刺喜剧，于嬉笑怒骂间反思永不过时的时代命题。 从晨光熹微到灯火阑珊，我们用声音记录京城； 从融融春日到数九寒冬，我们用电波伴您前行。 2018北京电台广播过大年，陪您迎新春。 2月1日脱口秀春晚拜早年。 2月7日儿童福利院快递分拣站献爱心。2月8日养老院为孤寡老人送温暖。 腊月274小时特别节目直播，丰厚福利不间断。 北京电台与您在一起，开开心心过大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今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3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二环东直门桥到朝阳门桥由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西二环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由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气温较低，北风比较明显，扩散条件非常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今天的气温在-1度到-9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5，感觉寒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6，感觉十分寒冷。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晒太阳气象指数为3，比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林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40有序。 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四点有戏周末版，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再跟大家回顾我们刚刚说到的这部新电影啊，也不叫回顾了，跟大家一起说到聊到这部《英雄本色2018》的时候，让我们想起了他的导演丁晟，他的过往的作品。那刚才在上半时段呢，赵亮、张帆跟大家回顾的是《英雄本色》啊，还有我们提到的这部系列电影《硬汉》的一些故事。 嗯，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得说说丁晟导演有其他系列的作品。 对啊，这部电影我非常喜欢，《大兵小将》啊。这个电影其实怎么说呢？如果你说成龙电影的话，很少有人把它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啊，因为其实他在成龙电影当中是比较特别的一部啊。我觉得首先呢，它是一部很有深度的电影，虽然它讲的这个大兵和小将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啊，这个就是什么呀，春秋战国时期吧，啊，这个很不起眼的一个小国。然后呢，成龙演的这个人物虽然也是他一贯的这样一个小人物的形象，但是在这个当中啊，就是在这样一个战争的大背景之下，你会觉得这个人物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啊，所以跟他以往的这样的一个叫凡人英雄、草根英雄这样的一个定位其实还是不一样。 对， 真的让人感觉到很心酸。 所以这个电影呢，也可以视作是当年成龙和丁晟导演相遇的第一部。这部导演改变了什么呢？也可以说改变了我们印象当中成龙电影的某一些，他的某一些风格。 对， 但也可以说反过来说，他真的是改变了丁晟导演在这个电影之路上的 一点点的命运转折。 嗯，这个电影也有很多比较幽默的地方啊，这个它的定位也是一部动作喜剧片，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其中对于人生的思考，甚至对于这个历史的啊这样的一种世界观、价值观，其实都融汇在这里。 所以有人说这个电影除了打斗之外，你看到的还有一种深沉嘛， 嗯， 是吧？ 的确啊，不仅仅是功夫啊，这个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非常考究的啊，在电影语言上能够给我们新鲜感的定胜，也同时给我们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成龙。 嗯，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电影《大兵小将》的片段。 我爹说了，痒了就挠挠，倒霉了就笑笑。挺好的。将军， 副将军， 来， 退下，危害在此， 追杀梁兵。 你追杀了几个梁兵？说话。 一个。 我的部下必须全力战斗， 来势凶猛，难以 随时可能会保卫国家而死。 念我救 军纪，对逃兵如何处置？ 将军，昨晚我军已全军覆没了。 本章人在，何为全军覆没？昨晚我军被埋伏，莫非你是内应？ 你好狠啊！人家把你救了，你把人杀了。 你干什么？ 他说的没错，你们已经全军覆没了。 杀了我， 我部下俘虏。你现在求求我，说不定我还把你放了。 杀了我！ 真想死啊！来，帮帮你。 行，我来不及打下句句两国。 想死是吧？想死啊，不让你死。 是个逃兵。 不对，我是装死的兵。我爹说过，怕死不丢人，冤死才丢人呢。可怜那个小兵三郎，让他装死他偏不听。 我是庄小贤， 告诉你也无妨，活捉敌将，良田五亩。五亩啊， 我腰带上有一块玉。 那个破石头值什么钱？ 很值钱。 将军的见面礼我收了，我不相信。 哎，刚才我们听了一个电影《大兵小将》的片段啊，这个当中就是出现了成龙在这个里边标志性的那个台词，就挺好的啊， 挺好的， 什么什么都是挺好的。 嗯， 哎呦，我觉得就是真是特别心疼的那种感觉啊。你说在那个乱世之下，这样一个大兵是吧，什么都是挺好的，就是他其实对生活那个条件啊，对那个要求很低的， 容易满足的。 哎，这种乐观恰恰是让人觉得这是一种那个时代的一种无奈。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当中其实是饱含着戏剧张力。 嗯 啊， 说到这个戏，我就想起来那个一片油菜花田。 嗯 啊，这个里面好像特别渲染那个。 对， 就是油菜花， 它是很重要的一个意象啊。不过我觉得这个电影唯一让我感觉到有些遗憾的，第一有点太短， 故事不复杂， 就还没看够啊。就是，可能我内心有一种期望，是希望这个大兵啊，能够有所斩获啊，是吧？还是希望他像过去成龙电影那种套路哈，希望他有所斩获，但是他没有，他有点像一种白描似的，特别记录式的这样的一种戏剧的这种感觉啊。总而言之吧，这部电影确实是很独特的一部，我是愿意重新再 回头再看一看啊。嗯，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也是好几年前的电影了，八年前的电影哈。我觉得现在看一点都不过时，还能够给我们营养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你特别喜欢的那个啊，油菜花， 油菜花 啊，这首歌就叫油菜花，这也是成龙大哥演唱的歌曲当中很不一样的一首啊。 对，没唱过这样的植物是吧？没唱过农作物是吧？ 来，我们来听听油菜花唱出了大兵的朴素的愿望。 受过的伤，谁的欲望，谁的战场，让我们都背离善良。何时才能回到故乡？何时才能看他的红妆？我用长剑劈断目光，劈不断我想家的狂。一条大河有同样同我家，有妻有儿有娃呀娃旁大，鸡飞鹅飞有牛呀牛羊壮大，种豆种稻有油菜花。我的模样，谁会记得我受过的伤？谁的欲望，谁的战场，让我们都背离善良。何时才能回到故乡？何时才能看他的红妆？我用长剑劈断目光，劈不断我想家的狂。一条大路有同样同我家，我家住在有两呀两山下，山下土肥有地呀地五谷啊，五谷两天有油菜花。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大兵小将的主题歌啊，成龙演唱的油菜花。 油菜花，这是2010年左右丁晟导演的作品啊。在这之后呢，我们知道他跟成龙有了这样的合作，确实是一个好机会啊。 嗯， 后来有了接下来的警察故事2013。 对 啊，那是还有景甜出演的啊。 嗯， 然后再接下来我们知道在16年的时候有铁道飞虎是吧？ 对 但是在这 跟大伙儿听过了。 对，但是在这之前有一部也是他离开了成龙，但是跟当年的这个所谓的叫四大天王之一哈刘德华合作的一部，其实也挺关键的。 对，解救吴先生这个是在2015年颇受大家关注的一部电影。这个关注的点呢，其实怎么说呢，也挺让人唏嘘不已，挺心酸的哈。这是根据当 时故事， 哎，吴若甫先生这个真实的一个这个绑架案改编的。 嗯， 然后呢，吴若甫先生在这个当中也有出演，他演的 警察， 演的警察啊。刘德华演这个电影遭了罪了是吧？ 对， 据说这个 王天元也勒他的时候， 他主动要求 啊，真勒呀， 对 吧？ 真勒， 是真听真看真勒呀， 真感觉呀， 是不是啊？确实，这部电影我觉得，给人一种怎么说呢？有一种很真实的一种感受， 嗯 啊，虽然说你知道那个里边的那个刘德华他不是演的自己， 嗯 啊，就是他不是刘德华本身遇到这个案子， 对， 但是你就感觉这真是一个明星，然后就忽然间遇到了这样一个极端的事情， 嗯 啊，一切都是显得那么的猝不及防，嗯、啊，马上就从天而降了，给人一种很强的窒息感、压迫感。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解救吴先生》这部电影的精彩片段。 来人了，苏先生。 上报， 情况怎么样？刚刚去失主家里，但是扑了个空。 啊， 现在的主要工作线索就是嫌疑人使用的车辆， 正在筛查。作案手法都一样，基本上配合孔氏兄弟的案子并案侦查。 你找对手了 吧？碰过两次。 坐下吧，说说。 我这嫌疑人啊，叫张华，刑满释放呢，刚一年多。他纠结是同伙，都是主要是在服刑期间认识的狱友。他们这伙人啊，最近连干了两起。 啊，好嘞，好嘞。 孔老大，你心情我理解，这事不能急，知道吗？咱得慢慢来。 你能保证我弟回来吗？你能保证他活着回来吗？ 这事咱俩得配合。 怎么配合法？你这么说是心里没底气，还听不出来吗？他们这是冲钱来，这钱我出得起。 要100万是吧？我给他200万， 行了，这事儿你们甭管了。 张华让事主的哥哥孔老大把赎金放一帆布口袋里，但交钱那天晚上呢，这孔老大不太配合。 哎，这哥们开挺快呀，这不是发现我吗？想把咱甩了呀？ 其他人都下车了吗？ 怎么着？你能告诉我你在哪儿吗？ 从大桥一直往前开，你看到右手边有辆自行车就停，把钱就从这儿扔下来。 超子，上去拦着点，别让他那么着急啊！ 怎么了？ 啊，下来！谁让你们跟着的？ 咱心动！当时为了保人质，现场情况不能开枪，沿途设的卡也没堵着他。 看起来这小子是逃跑路线是精心设计的。 喂， 老孔啊，钱收到了啊，谢谢啊。不过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这弟弟啊，我绑他的时候呢，我就没想让他活着。你这样，你再给我准备100万，我告诉你他埋在哪儿了。 党员同志，办公室有人找，过来一下。 我告诉你他埋在哪儿了。 这华子。 好，刚刚我们听的这个片段来自电影《解救吴先生》。 嗯，说到丁晟导演的作品，刚才《解救吴先生》呢，其实是他获奖最多的一个作品了。截止到目前啊，我们看到的《解救吴先生》拿到的是第3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最佳剪辑奖，又拿到了中国电影的影协杯十佳电影的剧作奖。 嗯， 还有是台湾金马奖的第52届的提名。那总的来看呢，丁晟导演的作品到目前为止我们接触到的其实还不算是很多，然而在这些数量不多的作品当中能够有这样的一些获奖的经历，对于丁晟导演接下来的这个电影路我觉得是特别特别有分量的一件事。 对，据说他本人是一般都是坚持要求自己编剧导演并且剪辑、 大兵小将就是他根据成龙说那故事自己编的嘛。 对、对，这可以想见啊，一般你看这个比较厉害的人物啊都是一肩挑啊，因为他个人风格比较强烈啊、可能别人呢没有办法达到， 就是自己能接受自己， 就是别人没有办法达到他想要的 要求 那种状态啊。那我们也期待丁晟导演在《英雄本色2018》之后啊，不断有更新更好的作品跟我们见面啊。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最后我们来听一听刘德华演唱的《解救吴先生》的主题歌《小丑》，结束我们今天的四点游戏。我是赵亮， 我是张帆， 接下来吃喝玩乐大搜索，咱们周一见。 在欢呼